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防止洗钱和提供恐怖资金国家调停委员会发言人就国际金融监督组织指责我国一事28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全文如下：国际金融监督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小组从21号到23号在西班牙巴伦西亚举行全体会议，并又发表了一项指责我国的公开声明。我们认为这次发表所谓的公开声明是美国等敌对势力别有用心地利用本组织来进行的穷凶极恶的反朝活动一环，并予以强烈谴责。公开声明里隐藏着美国卑鄙阴险的企图，他们百般策划将我国列为洗钱国家，为非法的对朝金融制裁辩护，来夺走我国的核武器。本组织的举措足以说明这一点。在美国的唆使下，本组织回避我国制定一项符合国际基准的反对洗钱和提供恐怖资金法，并依照它保障金融监督和信息工作机制正常运作的现实，又通过了一项重复美国等敌对势力论调的公开声明。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对朝制裁决议都使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无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侵害主权国家自主权和生存权的反人道反人权犯罪行为的产物。我们曾经提出要求，把美国和南朝鲜情报机关合谋勾结来进行的特大型国家级恐怖阴谋活动当作问题。国际金融监督组织如果真正关心我国防止洗钱和提供恐怖资金的问题，就必须对此予以应有的注意。要是国际金融监督组织被美国摆布，只执着于对朝施压，那么我们不能不慎重考虑是否要同这种组织继续保持合作关系。